即係泛民呢其實喺即係土地政策上面呢同政府有啲妥協嘅，其實係好不滿嘅，就係正正佢哋唔敢做，所以我哋自己親身上陣去做㗎嘛。 但如果我用翻鄉下佬個角度去講，就係話，喂，你朱凱廸唔係玩到咁大，即係將所有嘢想將所有嘅責任都歸咎於呢一班鄉下佬嘅話，佢都唔會玩到咁盡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就係話，你朱凱廸其實喺2011年嗰度咧係參選過呢個白鄉嘅區議會，當時咧你見到佢同埋梁福源同埋曾樹和同埋成班大佬咧，佢哋講緊下下氣氣有講有笑，雖然到最後朱凱廸輸咗，但係問題係去到今次呢個區議會選舉。嗰陣時 立法會、 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都唔一樣，佢不斷咁樣針對住梁志祥，針對住各個唔同有鄉事派背景嘅候選人，就走去問佢哋有關呢個嘅官商鄉黑嘅問題，搞到佢哋好尷尬啊嘛。亦都唔知道你入咗立法會之後，你會再攞啲咩資料出嚟玩嘛？萬一你好似許智峯咁樣，喂，逐個官商勾結嘅名單讀出嚟，咁我咪好大鑊。 係啊，因為佢自己本身，如果你作為普通人嘅話，喂，佢自己喺度講，喂，佢係要孭飛噶嘛，大佬啊，佢唔可以亂咁噏嘢噶嘛。咁但係佢 咁，所以咧，如果我係朱凱廸嘅話咧，就不斷玩佢噶啦。因为点解咧？我只有不断玩你，我先系最安全。 系 我屋企人先系最安全。虽然嗱，呢个系一个角力。呢個係一個即係所謂嘅賭博，但係呢如果我敢襟若寒蟬嘅話，咁我想嚟托咩？即係點解我話 NGOs 等於 NGOs 係咁解？你做 NGOs 嗰時候，因為佢覺得你未當權，你都係嘈下啫，你都係潤滑劑嚟嘅，喺社會成個建制裏面。嗱，當你藉呢一個議題入到去呢個建制嘅時候，就另外一回事咯。 因為佢可以喺立法會裏面做好多嘢。 喂，你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可以提交議程。你一口頭可以質詢，你書面可以質詢，你打個電話俾個局長，即係而家叫邊個啊？而家係嗰個陳茂波，土地規劃嗰個啊嘛，即刻要同我食 lunch， 食早餐，唔好話佢啦，我以前都可以啦，你點會唔聽我電話？你秘書一定會 refer 俾佢噶嘛？ 立法會議員啊，而家 你何況你仲係立法會議員喎、啊？跟住我可以叫你啲居民離開個 case file 喺立法會裏面，即係嗰啲申訴部啊。因为点解咧？好多时咧，好多议员懒嗰啲咧，尤其是大 case 咧，就唔想自己做咧。不如咁啦，你排队嚟立法会申诉部啊。因为点解立法会个秘书处嗰啲人咧会同你做啊嘛？即系会跟进嗰个 case， 尤其是呢啲咁嘅大 issue 嘅话，咁你就大镬噶啦。即系啲即系乡下佬就大镬噶啦，即死噶。 同埋呢个真正嘅土地革命啊，某程度上 系啊，即系呢个唔系讲错噶。咁所以点解佢今次要空啊朱凱廸？其实佢真系我就觉得。有七成嘅機會佢唔敢喐佢嘅，不過就係希望你醒目啲，即係佢打咗一俾你，其實就話俾你聽，嗱你唔好再講啦，嗱你當選咧更加唔好再講。 佢恐嚇佢屋企人啊，大佬， 更加其實佢係真係恐嚇嘅啫，即係你話真係出到手嚟時，而家差佬保護啦，更加，所以佢咪醒咯，即刻報警，只有報警先可以解決個問題。第二咧就係、到時唔係你兇朱凱廸，係差佬兇你啊， 係嘛？會唔會又照啊？ 喂，老實講，阿老共都兇你啦。老共都会空你啊！啲中间人啊，喂，你唔好乱搞啊，大佬！你估呢度乡下？你估呢度系中国啊？喂，呢度香港嚟噶！喂，就算我哋点样反领媒都好，我都反大财团都好，财团会买空杀我噶嘛，大哥？李嘉诚唔通走去买个搵个越南仔翻嚟空我咩？你真系傻噶！你都领媒唔应该搵个越南仔出嚟杀咗我咩？梗唔会啦，因为我哋系玩开地上秩序嘅人。佢咪最多做多啲公關，做啲宣傳咯，得閒搞下抽獎咪算咯，揾個熱婦女郎喺領匯嘅商場，或者執靚嗰個裝修，咁咪算噶啦。 唔係，所以其實咧，你鄉下佬咧， 話係咯，或者出風力思想就唔俾有個禁制令，唔俾你再入去商場搞佢，係嘛？佢係會跟翻個地上秩序做噶嘛。 唔係，所以而家呢單嘢咧，你玩下咧，係會玩殘呢個啊六八九嘅，令到佢更加大壓力。因為講真， 因為嗰啲黑社會係你引入嚟嘅。 係啦，同埋就係話，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咧，2013年嘅時候咧，佢即係走入去，即係咪天水圍啊，係咪搞呢個居民會，即係搞啲咩 揾阿曾樹和同埋一個好價的肥仔就真 係 踩。 係啦，咁即係嗰陣時嗰啲黑社會走埋嚟，即係嗰啲差佬就嚟維穩啦，係咪叫做係即係叫你唔好搞事啊咁樣。跟住黑社會點講？ 喂，自己有你大佬。喂，但你睇今日廣明嗰篇文，佢都講到明。喂，即係住喺八鄉嗰啲咁嘅差佬，有時啊都入去坐下碟㗎，真係當佢哋 而且贏錢走。